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今天科创中国的栏目中，我们继续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科创领域的一些新闻资讯，同时也关注这个领域的一些变化。首先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的部分，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探秘华北师范大学高科技冰雪实验室，2021上半年中国整体云专业服务市场规模达到98.7亿元，我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1800个， AI 将应用到精神健康领域。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家科技范儿十足的冰雪项目实验室，30多个白色反光球，28个高速摄像头，3块测力台，运动员在模拟越野滑雪的动作，一旁的屏幕上则显示着运动员动作的框架结构，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在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冰雪项目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对测试者的技术动作机理进行定量评价和分析。这个冰雪项目实验室形象地被比喻为运动员的门诊室、加油站、度假村，门诊室则为运动员的技战术和竞技状态把脉问诊，通过数据对当前的竞技水平和体能状况进行评估，加油站则是通过辅助训练方法帮助运动员进行体能储备，度假村主要是提供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的场所，帮助运动员更好的备战。为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承担了科技冬奥专项中的科学化训练基地关键技术的应用、检验、转化和示范在内的3个重点研发课题及任务。据介绍，截止目前，该实验室已经为速度滑冰、短道速滑、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以及大跳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跳台滑雪等项目的10余支国家队、地方队提供过科学化训练的科研保障以及科技支撑服务，共计为全国1000多名运动员提供体质评定、技能评估、技术分析、体能康复等服务。近日，知名行业分析机构发布了中国云专业服务市场2021年上半年跟踪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21上半年中国整体云专业服务市场规模9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上升至32.7%。上半年企业加快了数字化转型和云化的步伐，推动云专业服务市场加速发展。其中2020年滞留项目的释放和平台层建设客户的崛起，加速了云建设市场发展，同比增速32.2%。数字化转型顶设咨询的需求在行业头部客户层出，而中小客户虽然对于咨询需求强烈，但是不会单独的购买咨询服务，云咨询服务的增速29.8%。此外，报告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要上云，更是要将焦点放在用云、用好云上，有效提振云迁移和云开发服务市场，同比增速分别为31.2%和34.8%。报告提出，云专业服务市场仍然是一个较为分散的市场，但是市场发展趋于集中，比如 IBM 和埃哲森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服务上更具备优势。埃哲森为不同的企业定制数字化重塑的解决方案，从战略顶设咨询规划到全站上云解决方案，并提供云上后续的支持运营服务，赋能企业长久发展。日前召开的中国 5G 互联网成果发布会透露，目前我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的在建项目超过1800个，覆盖22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领域。根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当日发布的 5G 加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报告，我国 5G 加互联网已经率先在采矿、钢铁、电力、电子设备制造、装备制造等10个重点行业形成了协同研发设计、远程设备操控、柔性生产制造、现场辅助装配、机器视觉自检等20大典型应用场景，助力企业降成本、提质增效。同时，据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评估报告显示， 目前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六个地区处于示范引领的发展形态。接入标识解析体系的企业数量、标识注册量、工业互联网投融资总额等三个指标占比超过70%。该报告透露，我国工业互联网呈现出整体快速发展的态势，连续4年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工程带动投资近700亿元。2020年，工业数字经济占到行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21%，比2018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56%的工业互联网企业通过数据的挖掘获取了新的价值。近日，清华大学计算机孵化的北京灵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清华大学校友独家投资。自从成立以来，灵星智能致力于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精神健康的数字诊疗服务上，通过建立先进的 AI 数字疗法体系，为临床患者和广大心理亚健康人群提供高质量、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的情绪支持、心理咨询和干预方案，为用户提供更科学高效的精神健康服务。对于获得本轮融资，灵星智能的创始人黄明烈教授表示，数字疗法这一年来受到了医药界以及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心理健康领域的 AI 技术社会意义重大，商业价值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苹果在推出了自助维修计划，但很少有 iPhone 用户会通过维修自己的 iPhone 这种方式来推迟购买新机的计划。在显示屏维修方面，在被调查研究的 iPhone 中，其显示屏的状态都显示为可用，同时又有12%的显示屏状态虽然显示为破裂状态，但所使用者表示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最后，只有6%的显示屏状态显示为因损坏而无法使用并需要更换。在电池方面，在被调查研究的 iPhone 中，有26%的电池可以在不充电的情况下提供半天的续航时间，而14%的电池需要每几个小时充电一次。因此，电池更换可能是最常见的维修项目之一，但是从需要维修的人数来说又相对较少。许多用户表示不愿自行完成维修。综上所述，分析认为只有很少的 iPhone 用户会真正的用到自助维修计划。各位听众朋友，以上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这些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以下时间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技创业领域有关的内容。今儿呢，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啊，其实大家在网上可能多多少少也看见过，程序员或者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年龄呢偏中上的一些人员，比如说35岁、45岁。其实从社会层面上来讲，这些年龄不算大，但是呢，对于遍地都是90后的互联网公司而言啊，35岁、45岁呢，的确算是高龄了。这些高龄的人员呢，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啊，是第二次择业或者创业的话题。最近我看到央视网呢报道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呢是一位网民留言，他是留在了中国政府网，他是向总理留言。他的情况是这样的，自己呢是一位计算机专业的软件开发人员，现年45岁，精通各种技术体系，能够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还考取了 PMP 项目管理证书和系统架构师证书，是公司的系统架构师以及核心骨干。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高峰呢，因为是面对上初2的孩子，他为了管好孩子，让孩子有一个灿烂的未来，选择辞职陪孩子，打算半年以后再找工作。但是没想到啊，等他再回到职场上的话，连一个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他也留言啊，希望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的程序员，尤其是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正是自身职业发展的黄金期，找工作的时候呢，不能被年龄所限制了。这个话题呢，也被很多网友所关注嘛，尤其是央视在报道了这个 新闻的时候啊，也提到了一点，是45岁的程序员求职难，也许根本原因还是在自己。这种情况呢，在当下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也相对比较常见了。本期呢，我们科创中国也和大家聊聊这些话题。45岁的程序员还如何能够去就业，以及呢，有人建议他去创业。对于程序员而言，他的创业之路好走吗？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DCCI 未来智库专家胡延平。胡延平先生，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刚才呢，我向各位讲述这个故事，您也听见了啊。您听到这个故事呢，应该肯定也不是第一回了。就听见这样的故事，假设我就是这个45岁的这位失业的程序员，我也向您求助，您会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客观的说的话，我觉得首先问题可能出在这个程序员自己了。就是无论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可能每个人最首先需要想的问题是说，如何去终生学习，如何去与时俱进，如何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包括如何成为一个创新型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工具型的或者螺丝钉型的人才，因为越是螺丝钉这种类型的人才，他的一个持久性越有问题。为什么呢？他可能在这个产业周期里头，他拧在这个位置是可以的，但是当这个产业周期进入到下一个这个创新的一个这一浪的时候，他往别的，他就必须换一个地方拧，但是他这个标号拧不上去，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刚性哈太大了，灵活性不够。对，所以从人才来讲，其实跟这个螺丝钉一样，就是哪怕做螺丝钉，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螺丝钉，这也是一个问题。 要做一颗柔软的螺丝钉。 对，是与时俱进，然后不断的去学习，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如果能够本着这么一个原则的话，我想无论是30岁、40岁还是50岁、甚至60岁，都是工作找人，不是人找工作。包括无论经济环境怎么样，无论这个产业里发生了什么，无论市场里面的这个经营有多困难，我们会发现说，优质的产品，真正对消费者负责的这个企业商户，然后真正认认真真的把事情做得很有趣哈，很有灵魂的这些人，他的周围永远有人，是吧？而且他的产品永远不愁这个没有出路，包括他作为一个个体，他不用担忧说他找不着工作，对。如果一个人说啊，我都已经找不着工作了，我然后反复去各个地方应聘都没有人要我，如果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这个社会，我们也不能去责备那些企业。我想这个是一个健康社会的一种常识，以及这个作为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常态化的社会的一种常识。对，最终我们不能说把我们自己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他人，归咎于说啊，他们为什么不要我，包括他们为什么把我辞退了。对，我们要想想说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又做了什么。 我继续来扮演这个45岁的程序员啊。您看，我在我的上一家公司，对吧，我技术好，我还有这么多的证书，我呢一个月可以拿到很多的钱，我只不过就是选择半年的时间来去照顾一下我们家孩子，初二的孩子嘛，青春期叛逆，这个时候要不管好的话，他的人生可能就此走上邪路，就是半年的时间我再回来，首先你们为什么不要我了，第二呢，我去找别的工作，我再找一个跟我现在干的这个岗位，我的收入水平一样的工作，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吗？他们为什么连个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的年龄歧视呢？ 这个不能讲是年龄歧视，就是金子总会发光。而且如果是金子，它肯定有它的价值。对，在哪里它都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又要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我想这个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的第二个点在哪里呢？就是金子它的价值也是会波动的。对，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要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我们要能够允许和接受我们自己的价值忽高忽低，这两年有工作，那两年没工作，这几年收入高，那几年收入低，然后如果一个人说我的人生永远都只走上坡路不走下坡路，这个其实反倒是很可怕的。因为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只有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那个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路？世界上没有那样的路。 要真有的话，也会越走越辛苦，走到最后太高了，缺氧。 对，而且那样的路最后就是叫什么呢？叫无路可走。 世界上没有那样的路， 嗯， 就像世界上没有那样的经济，也没有那样的股市， 嗯， 也没有那样的一些贵金属， 嗯， 也没有那样的一些人才。人才的价值在放在不同的场景，放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市场， 嗯， 它也是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时期更加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我们经过了过去30年、40年的一个高速成长哈，以后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黄金的时代， 嗯， 然后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可能需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以后，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一个白银时代，甚至是一个青铜时代？对，也就是经济可能不一定能有那么好，竞争可能更加的激烈，是吧？ 嗯，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不像我们前些年看到的速度一直都是那么快。 对， 就是永远都是在那个高速发展的状态下。 对， 其实它也许会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状态，只不过给你带来的刺激，那种欣喜，那种看见放出来的礼花，不像之前那么多了。 对，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做到， 嗯， 永远都待在一个黄金时代。 嗯， 然后当然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说，哎呀，如果一个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时代来的时候，我也能坦然接受。 嗯， 大部分人的心态，大家都是从舍入入从俭入舍易，从舍入俭难。 嗯， 绝大部分人都从心态上更愿意接受一个更好的生活。 嗯， 包括更轻松的生活。 嗯， 就俗话讲的这个叫钱多事少离家近。 嗯， 啊，这是多少人的这个求知的一个梦想。 嗯， 但是现实世界，这个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只有在局部的时间，在局一少数人身上，在某些阶段， 嗯， 有可能。 大部分人都是钱少事多离家远。 对，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我想，既然年龄已经，比如说到了40岁了，甚至更大的年龄了， 嗯， 我想心态上，这也是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年龄到了那个阶段了，我们的心态成熟了没有？ 嗯嗯， 对，这个心态的成熟就包括什么呢？我们如何去重新理解这个世界？ 嗯，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如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吧？ 嗯， 去恰当的去把握好我们自己，对，而不是怨天尤人啊，或者是最后还被动的去依赖一些什么东西，是吧？或者是当问题困难发生了的时候，或者这个白银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这个信心都跌到了谷底，对。然后我想这个也是不可取的，从成熟的人来讲， 嗯， 成年人，那么我们能接受成功，我们也能接受失败， 嗯， 我们能接受我们走上坡路，也能接受走下坡路，进一步海阔天空，但退一步也可能海阔天空， 嗯， 对，有的时候往回退两步，从人生来讲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当时或者是大多数人可能从内心来讲有点难以接受啊，因为每个人，这是人的本质啊，每个人都是自我认可的， 嗯， 另外自我那个维护的， 嗯， 然后另外不愿意自我否定的，是吧？ 嗯， 另外不愿意自己让自己走下坡路的， 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怎么讲呢？我想我们当我们有了一个内心的一种新常态的时候， 嗯， 我们内心的新常态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无论这个深一脚还是浅一脚去往前走的时候， 嗯， 可能反倒会更加的坦然， 对， 反倒会更加坦然。而且这个怎么说呢，你要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如果还有一个第四个角度，我觉得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产业它不可能是亘古不变的， 嗯， 它不可能是永远永远都这么兴盛啊， 嗯， 产业它也有交替，有些产业过几年它就从朝阳产业变成夕阳产业了， 嗯， 有些行业是吧， 嗯， 就从这个怎么讲呢，一些主导性的地位就变比较边缘化了， 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行业里工作的这个员工，包括那别说员工，他们那些老板， 嗯， 可能都啊今天这个一夜暴富，明天可能就这个破产卖楼卖房， 嗯， 甚至跑路了，对，所以这个从员工来讲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接受这种变换，就像我们要接受这个一年四季的变换一样，包括一天里头也是，早上太阳升起来，晚上太阳落下去，是吧？我们要能接受这样的东西。现在我认为这个从黄金时代往这个白银时代在走的时候，可能我们心态上的转换反倒比我们这个知识结构体系上的一个转换要更加的重要。 嗯， 对，我们心态上能够向一个新常态去转换，才能去使得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的时候，是吧？我们内心更加有准备。 嗯，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们去啊， 学习，去提升我们自己，尤其在40岁、50岁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想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呢？在于我们的经验， 嗯，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洞察， 嗯， 然后我们的系统的统筹把握一件事儿的能力。那这种状况底下，无论我们去转型去做一些管理，或者哪怕一些项目的一个小小的项目的一个 team leader， 是吧？ 嗯， 我们也比那些刚工作一两年的人，那是一定要出色的， 嗯， 对。包括怎么讲呢，我们可以去尝试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嗯， 不一定是创业， 嗯， 我倒不认为说啊就一定要去创业， 嗯， 因为尤其对于说做了10年、20年、30年这个程序员的人来讲，其实是挺不适合创业的。 创业这个事儿我们其实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对， 就是这样的一些有技术的人才，他们的创业之路又该如何去走。刚才呢来听胡先生讲的时候，我自己在设想啊，我依然是这个45岁的程序员。听您讲过之后呢，我也冷静地思考一下，我发现我虽然只离开了半年，但也许啊，回头再回到职场当中呢，可能是就像您说的，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常态，这个常态呢，对于程序员这个职业的要求或者稀缺性已经跟之前变得不太一样了，所以也可能我再拿不到那么高的薪水，甚至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我先应该来认清这个现实。那么第二点呢，是很有可能我在过去，比如说进入到40岁以后啊，40到45岁这段时间呢，我在某个公司，钱呢也不少，日子过得呢也不辛苦，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但很有可能其实是你的老板一直在养着你，就是你拿到的薪水和你付出的工作也许不是那么匹配，其实可以说过去的那5年也许是占了便宜，只不过你重新换档啊，或者换到以后呢，你想再占那份便宜，可能那便宜就没有那么容易得得到了。这个也许是很多人可能在心中，大家仔细去想一想，都会体会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无论说你的工作呀，啊，还是你自己呢，所得到的一些成就啊，这些事儿呢，并不见得说一定是100%都是你该得的。这其中也许有运气的成分，有时代的加持，那回头看来，如果你没有得到的话，也应该想一想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环境的因素。 对，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是的，对。然后就是从你这个角度去引申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你会看到职场里面有些人是常青树， 嗯， 但有些人他的这个职业生命周期很快就结束了。 哎，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对， 嗯，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做一下对比的话，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新闻媒体的业者， 嗯， 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很多国外的一些新闻发布会啊， 嗯， 经常是白发苍苍的老头， 很多 60岁、70多岁了。 电视主持人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嘛。 对，他还甚至记者，他不光是编辑啊， 嗯， 他还出门去扛着包那个去采访啊， 满，嗯， 这个四处奔波呀什么的，然后。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媒体从业者可能30岁、40岁， 嗯， 就转行去做别的了， 嗯， 包括这个，你看这个苹果的发布会， 嗯， 也好，或者其他公司也好，一些他们大的一些这个开发者的会议，比如你去参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他们的技术的 leader， 嗯， 怎么年龄普遍比我们国内的技术的 leader 要年龄大10岁、20岁、甚至30岁， 嗯， 他们反倒是一些叫什么，我们所讲的这个 油腻中年吗？ 对，就油腻中年大叔可以这个，但是反过来讲，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不油腻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做到呢？比如我注意到说，健身， 嗯， 运动， 嗯， 良好的生活习惯， 嗯， 良好的心态， 嗯， 一个人就不容易油腻， 嗯， 而且一个人的职业生命周期就容易拉得比较长， 嗯， 他容易在那个。过了30岁，过了40岁，甚至过了50岁以后，他依然有旺盛的精力，还有这种创造力。 嗯， 而这种创造力来源于什么呢？就来源于每个人的内心和大脑。对，恰恰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职场里头， 嗯， 找到一个工作，然后收入不错， 嗯， 以后我们就安逸了。用俗话讲啊， 嗯， 而且一旦安逸了以后，就进入到这个华为，因为华为有个理论叫熵减。 嗯， 什么意思呢？就一个人，因为人的本能里头其实有那种。 好逸恶劳， 对， 嗯， 然后他就会让自己，变得不思进取， 嗯， 不去学习和更新自己， 嗯， 然后好逸恶劳啊等等的啊，那么那种状态下，人就进到一个低能量水平，人就进到一个怎么讲呢？他跟这个世界的一个关系啊， 嗯， 就反倒开始出问题了。 对，就是你一个人越是放任自己的时候，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摩擦力，以及跟这个世界可能出现问题的这个几率就越大。 嗯， 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这样。所以说华为为什么要说啊，我们就得要折腾，不断的内部折腾，不断的外部折腾。 嗯， 努力努力再走努力，然后解决很多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等的。而且是你不找问题，问题就会找你。 嗯，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人的本能是趋向于安逸的，而且人的本质作为这个幸福也好，快乐的源泉也好，除了说我们的社会成就感是吧，我们的事业价值成功以外，也有一个部分说来源于说我们这种叫什么闲庭散步的这种哈，生活的这种闲适感，这也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 嗯， 但是这个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你既可以说一个良好的一个自我管理，既可以做到说你在生活里面每天有挺好的一个生活质量， 嗯， 与此同时你又有这个恰当的比较好的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业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嗯， 对，这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个社会过去的一个转型，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头更多是一个忙碌奔波的过程，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求得了一些物质的富足以后啊，我们开始有了一些生活质量， 嗯， 但是说实话大多数人我们依然在寻找一个平衡，说哦，我们如何在这种忙碌奔波和我们的生活质量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嗯， 这种平衡它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艺术，一种思考，一种积淀，这个经验的得来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需要一个社会环境的共同的进步才能够有的，不是说啊，我今天有了这样一个自觉，我明天马上就可以做到这两者之间有恰当的一个平衡了。 嗯， 对，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反对，我们并不是说好逸恶劳，从人的本质来讲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只要是人的本性里的东西，它就有它天然的合理性。 嗯， 我们说的只是说如何把我们人的这种是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嗯， 和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事业的进步成长是吧，把这两者之间如何的让它有一个平衡。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过去三四十年我们都一直没有能够达成这种平衡，而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极化的一种危险。 嗯， 这个极化的危险我们暂且告一段落，因为上半段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稍事休息一下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接着聊。这里是科创中国，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说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说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3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3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也是和科技创业领域有关系。我们在上半段呢，讲述的是一位45岁的程序员，他在技术上呢是一位大牛，但是呢，当他再次重返职场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个困难呢也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呢是社会待他不公。但我们在以上时间呢请到的 DCCI 未来智库的专家胡延平先生呢认为说，倒不如呢从个人的角度来去找一找原因，应该是人来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且要看到社会变化的趋势，来及时调整自己的一些行为和做法。比如刚我们上半段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前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在香港有一些 TVB 的演艺明星，他们在十几二十年前都是一线或者二线的明星，非常的红火，挣的钱也很多，社会声望也很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呢，这个影视剧的行业呢下滑，他们呢也当不了明星了，无戏可演。有一些人呢就转变很快，去开出租车，有一些人呢去当英语教师，日子过得也是有声有色有趣味的。所以在上半段的时候您也说到，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大家呢生活的水平呢一天比一天好，而且我们也非常信奉一点，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但是今天呢，看来是不是当我们奋斗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整个大的这个增长的趋势不像之前那么快的时候，人的心理上还会有一个适应不过来的过程。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位程序员，他可能就产生了一些其他反向的念头。上半段还有一些没有分享完，请您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主持人刚才你讲到的话里有一个句我认为特别重要啊，我把它引申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人构成的，就是是一个一个的个体，并不存在一个说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赫拉利，就是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所讲的哈，那么一个抽象的社会，那个抽象的社会是人类的共同的想象，也就是说，如果有问题，这个问题也很具体，就是每一个个体，你每一个个体怎么去做得更好，你每个个体怎么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但我们习惯上有一个意识，什么问题都是赖社会，是吧？什么问题都要归咎于社会，归咎于外部，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外部，所谓的这个社会，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人，对，也就是说，首先还是要从我做起，首先解决每个人个体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现在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新的历史周期里头，我们会不会出现一种另外一种极化，一种极化的心态，极化的群体意识？因为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就像你讲的说，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起早贪黑，每日忙碌奔波，是吧？然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质量也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善。那现在是这个在经济处在于转换的这么一个当口的时候，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选择去敬业了，而实际上敬业、专业、职业，这个是成就我们这个国家过去三十四十年整个经济黄金发展以及每个个体从中受益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正循环。就是每个个体都是职业、专业、敬业，再往这个方向再走啊。然后我们这个集体就变得更好，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我们都赖别人，赖外部的一些环境。这个实际上怎么讲呢？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这种破坏性的东西，可能从小局部来讲，它只是一个牢骚；然后从有些范围内来讲，它构成若干的什么民意；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讲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个也是一种不安定因素，或者是一种不和谐因素。而实际上的话，怎么讲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继续首先做好我们自己，是吧？然后认真生活，然后每天这个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然后力尽所能的去做一些事情，能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踏踏实实的，是吧？然后一步去往前走，而不是说那个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是 在别处，没有回到自己，没有回到真实的这个世界的话，这个反倒有问题。所以，在这么一个从黄金时代往白银时这个时代这么一个阶段在走的时候，这个能不能够避免出现这么一种极化，甚至是群体性的这种心理这种极化，这个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智慧的，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个体，也是考验我们这个群体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和国家，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智慧。因为能不能有这种共，因为如果有这种共同的智慧，我们才能有叫一个新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在一种正反馈里面继续这个积极的去往前走去发展。然后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一个程序员说开来的话，貌似是一个个体哈，在某个阶段的一个境遇，但实际上这个对于30岁、40岁、50岁，包括对20岁、30岁来讲，每个人来讲，每个行业、每个职业做每个事儿的人来讲，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它给我们已经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人去拦着我们做什么，对，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是吧？只要我们有双手，有双脚，能走的动，能做的事儿，就有我们能做的事儿。对，只不过那个事儿啊，收入是高是低，是吧？辛苦程度是大是小，是吧？ 对，就像我刚才讲的，像香港的几位演员，他们以前是大明星，后来不做大明星了，没有那么多的目光注视他了，开出租车也是能接受啊，这也是一种生活呀。 对， 就是其实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踏踏实实的生活更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对， 在粤语当中有一句话嘛，有一句谚语呢，我们用普通话来说叫马死落地行，以前出门是骑高头大马， 对， 然后来没马骑了就走路呗， 是 有什么不行，都是要向前走嘛，向前走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在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45岁的程序员求职男的故事中呢，央视呢也有评论，我觉得这个评论也特别的到位。早期高收入行业者指的就是像程序员这样的早期高收入行业嘛，应该充分利用前期积累的收入优势，进行合理的规划和适度投资，实现资本的复利增长，而不是躺在曾经的财富幻觉中，等出现职业和财务危机再叫苦连天。另外要调整心态，调整预期，一方面提高自身质量，另一方面要降低成本。如果自身的竞争力难以在市场上兑现更好的待遇，跳槽不会涨薪，逾期待业倒不如先找一份工作先干着。我觉得这个话就说的特别接地气， 特别朴素。 对， 尽管这个有，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说，哎呀，这个站着说话腰不疼， 对， 是吧？然后让你去过那样的生活，你愿意吗？是吧？肯定有部分人愿意，会这么讲，这个也正常。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不愿意，不愿意回去，不愿意生活水平降低，不愿意说啊，有那么几个月工资都没得拿，没有人愿意。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真正的思考一些问题的话，就有一件事就变得特别重要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新的这种生存的智慧，以及新的这种共同的，是吧？这种是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这种智慧。现在国家在寻找这种智慧，是吧？在把我们这个社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引导。我们每个个体也要学会这个恰当的处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对，有的时候就是走路一样，就是叫什么深一脚浅一脚，高一脚低一脚的，就人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可能会说啊，度过一个白银时代，我们可能又来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但如果连这种心态都没有，白银时代会变成青铜时代，甚至会变成一个对，为什么 石器时代？ 对，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这个社会就是我们这些人构成的。如果说我们都是抱怨，我们都是是吧？这个所有责任都赖别人，然后我们不去努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白银时代就会变成青铜时代，青铜世界就时代就会变成废铜烂铁时代啊。然后 我跟您分享，我身边我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很多年前，也是跟我一样初入社会不久，就是当然他要比我的起点高很多，一开始事业也比较顺利，但是后来呢，就是遇到了一些变化。 包括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从此开始呢怨天尤人，一天到晚的就逮着这个人说哎呀这个环境不好，逮着那个人说哎呀这个是吧，这个管我的人不行，就会发现他永远都是就像祥林嫂一样，就在那叨叨叨叨叨叨。这么多年以后，我发现他的生活境遇，如果按照当时大家对于他的期待的话，他现在算是在往下走。就虽然他还是保住了当时的那个生活的水平，但是这个叫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这就是我真实的看到的例子。就你与其抱怨，倒不如说自己想想办法，看怎么样能够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想再顺着您在上半段的节目提到的一个职业常青树的这个概念，再和各位再聊一聊。我曾经呢去一个互联网公司采访，这也是某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算是高管了吧。当时呢他就跟我说，你想要在互联网这个企业呢干的时间长，你必须要跳槽，两年一跳。他当时就说，你看这个是著名的中国互联网十字路口，我呢以前在对面那个楼，然后呢在对面那个楼之前呢在正对面这个楼，然后现在呢我来到了目前的这个位置，很有可能呢我接下来要去马路另外一个方向的楼。他说我这每两年的时间就一换，每两年时间就一换，每次换工作呢收入也上升了，然后这个职位呢也保住了。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看起来挺好的，但是呢首先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第二是他说的这条路是不是一条正道，以及这是不是互联网的公司你要守业你要职业常青树的一个选项，如果是选项的话，它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胡老师，这种情况您有没有见过？ 这个情况不仅见过，而且在某些阶段在某些企业行业相当的普遍。为什么呢？尤其对于刚刚工作一年两年三年的年轻人来讲，跳槽就意味着加薪。那是一个在经济极度的活跃，变化极度的剧烈的那么一个比黄金还要黄金的白金阶段的时候，出现的一种特异现象。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常态。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常态化的企业行业里面是不可能给他那么多机会的。对，而之所以有那么多机会是因为什么呢？在某些阶段的时候，某些行业对某些职位的需求是紧迫而又强烈的。所以企业愿意加薪去招人。如果招不到那就再加薪再去挖人。大家就互相挖来挖去啊，最后就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它是人才市场的一种局部的一种短缺现象。对，但是这种短缺不可能永远持久。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越来越多的人才涌入了。第二，过去是这个朝阳产业的，未来可能慢慢的是吧，不一定是保持它那么强劲的增长态势了，等等的各种原因哈。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落的太阳。就是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说永远能够说跳来跳去不断的加薪，这个过程可能在某些阶段能持续，但是无法长期持续。那么这个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呢？就是即使比如在美国硅谷，因为在中国的不管是中关村啊还是这个上海啊还是这个深圳啊，这样的状况都已经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新常态。也就是说稳定的持续的增长，企业的用人的机制恢复正常。然后甚至局部的有些部分可能还要裁员。那么在美国硅谷发生的状况是什么呢？近两三年以来投资大幅度下降。而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活动啊，也相应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减少了很多。然后新创的项目也没原来那么多了。而且硅谷的大公司，大科技公司也好，中等规模的这些科技公司也好，薪酬水平并没有明显增长。而且它的人才的供求已经相对的趋于这个均衡。甚至有局部过剩。而且最主要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是因为硅谷的整个成本，不管是这个人在那儿生活的成本，还是企业在那儿运营的成本，包括企业在加州的一个税的成本，都导致什么呢？都导致大家难以负担，扛不住，然后最后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叫产业外流，就是有些企业，比如说开始搬到那个德克萨斯州， 德州啊等等办了一些别的一些税比较低，消费税也比较低，企业税也比较低，然后那个买房之类的这些啊生活消费成本也比较低的那些地方去了。那你说谁愿意搬家？没有人愿意搬家，是吧？谁哪个企业愿意折腾啊，去重新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建厂啊，去建盖楼啊，去建立一个总部啊，没有人愿意。包括离开硅谷意味着企业会离开很多核心资源， 嗯， 对，其实说实话损失也蛮大的。但是怎么讲呢，嗯，这个世界不是说永远只有上坡路，就是我们讲的有些路走一走它就会拐弯， 嗯， 有些路走一走它就会往下走。对，所以在硅谷都是这样，也是这样的，那是全世界应该讲这个创新密度啊，科技企业的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包括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可以讲是全球科技创新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在中国，在中关村，在深圳，在上海发生类似硅谷这样的事儿，有什么奇怪呢？ 嗯， 我觉得也没什么奇怪的，就是或者说不发生那样的事儿才奇怪。就像这个水涨下去，它也会落下去一样， 嗯， 没有永涨不落的水， 嗯， 也没有这个永远只有上坡路的那种路。然后，所以这个我们能够面对低谷，我们可能才能迎来下一波的一个繁荣。 嗯， 对，所以说对于从业者也好，对于这个找工作人也好，对于这个每行每业的人来讲，大家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面对低谷，我们如何面对低谷。 嗯， 只有这方面有足够的智慧，我们才能够迎来又一波的一个繁荣。 嗯， 对，为繁荣做没做好准备，很大的基础在于说你有没有为这个低谷做好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考虑。 嗯， 你用这个一年两年三年的一个眼光来看待问题，还是用五年十年的眼光？如果用五年十年的眼光来看待的话，可能一个人的一个自我更新，他的知识系统的一个是吧积累，他会有五年十年的考虑，而不是说我今天领着今天的工资，我不考虑明天的事儿，是吧？领不着工资了，最后哎呀没办法了，那个那我就很生气，我就很抱怨很埋怨。这个显然是个人的一个短期主义造成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个人也需要长期主义，个人的长期主义那就一定意味着说你对各种情况要有考虑， 嗯， 你对这个路一定要有这个预期，你对深一脚浅一脚一定要有准备，包括你就是前面讲的一定要有未雨绸缪，是吧？ 对，就是挣钱多的时候 对 别全花了，要存钱。 是你最后有个阶段挣钱挣得多，结果狂花乱造，有个阶段挣的钱少甚至没钱挣了，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骂爹骂娘， 嗯， 这个显然不是一种是吧， 嗯， 可取的一种心态吧。 对，讲回来，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一个科技创业的类的节目嘛，我们会和大家做一些评述，也会做一些内容的分析，也会推荐一些创业的故事和项目。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这位45岁的程序员，也有人建议他，你都45岁了，有经验有技术，为什么不创业呢？而且我们说，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大公司的老板都是技术员出身啊，比如说像王小川，比如说像李彦宏，比如说像张小龙，对不对？这都是在整个业界非常有名的人物。那这位45岁的程序员，您为什么在上半段的时候说不建议他创业呢？ 嗯，这个有两个原因啊。第一就是创业， 嗯， 从本质上来讲，创业是个结果，创业不是一个目标，更不是说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创业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积累，当一个人的准备是吧，当一个人的时机到了，他内心认为他的确要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去创业了。 嗯， 对，所以不是说啊，别人创业了，那我也要不要创业？别人去捕捉了一个什么机会是吧？哪个角度可能挺好的？那我也想一想，我要不要创业？不是这样的，创业是一个结果。 嗯， 每个人要从自己内心去复盘。 嗯， 说哦，我自己是不是到了创业的这个时候了？ 嗯， 如果这个答案还有很多的问号，那最好不要去创业。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否则的话就是一窝蜂了。一种盲目的跟随。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程序员这个工作来讲，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个案是程序员啊，不是别的行业， 嗯， 别的行业可能要另当别论了。仅就程序员来讲，他的工作的确带有很强的一个什么性呢？一个，就是他很专， 嗯， 他很专。然后的话，你让他在三年、五年、十年长期只在那一个角度做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换个岗位，他除了去做技术管理， 嗯， 他很难一下去切入到别的行业。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啊，有些人他本身他就可能天生就是全才，天生就有商业天赋啊，或者是别的天赋，他 对那些人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他换个赛道很容易。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日年做程序员这个工作做久了以后，他的确是很难去马上去升维啊，或者换个赛道啊，很难。除非说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终生学习的人，不断更新迭代提升自己的人。因为在技术的世界里面也是天地广阔 哦， 也是分为三六九等很多层，这个一层一层空间的跃迁其实也是非常空间非常大的。因为一个技术人员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我可以讲一个技术人员他的成长空间，如果他自己很在意的话，可能反倒比一般人要大。因为他有一定的基础以后，相当于他推开一个门进去了以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他不断的修为修炼提升自己，他可以成为一个技术大咖。比如说原来在一个互联网公司，他可以去往这个数据方向走，往智能方向走，包括智能方向到一定阶段以后，他可以往各行各业走，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人才。然后我可以讲，只要是真正的高手，只要是真正的把自己修炼到了一个某个层级某个段位啊，就像我们讲围棋段位一样的一个技术高手的话，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对呀，我们同样把45岁的这个人给他换一个名字，他叫张小龙， 对吧？熟悉微信的朋友都知道张小龙是微信的创始人吧。如果张小龙现在出来去求职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拿着 offer 给他，他要创业的话一定也会有人拿着钱去投资他。 对， 因为他自己曾经达到过一个阶段一个高峰，也创造过这样的产品，有很多好的背书。但如果说你不是我刚才说的张小龙，只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其实要考虑的事情可能就要更现实一点了。 对，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提的，如何来提升自己。 对，提升自己是关键。技术上真的是从第一层到第十第一百层一千层一万层，它的这个层层叠叠哈，包括从不同的技术方向来讲，有很大很大的提升的空间。真的是永无止境，而且是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但是这个很高的境界一定首先是每个人不放松自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钻研，愿意去深度的去学透那些东西。而且你看今天的很多，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代，很多这个行业，很多这个包括 IT 里面有些这个技术人员所做的事儿，今天很多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已经被程序取代了。你比如说啊，你用这个做那个做一个那个网页，给大家建一个网站，是吧？这种事现在用模块自定义是吧？这个后台程序自动生成都已经可以做了。原来是说啊，你做一个静态网页，好像你这个事儿都有一定技术含量似的。是吧？因为在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不就相当一批人就是做这个事儿嘛，给各行各业企业建网站， 对， 或者是哎某个公司要创业了，某个互联网公司要创业了，我去给做网页做网站，这个算什么的，是吧？现在放到现在根本就已经不足为奇了，或者是很普通，甚至根本不需要人去做的一件事，对，所以，那原来做那些事儿的人，如果天天就只守着那件事儿，我就不干别的，我就只做这个，你谁也别拦着我，你谁让我干别的，我也不高兴，我不愿意。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那肯定是没法往前走啊，那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关在了这个90年代，自己把自己固步自封在了2000年代。这个时代在往前走，行业在往前走，人也需要往前走。可能对3年、5年、8年、10年以后也要有一个大致的预期，不能是一个短期主义，说眼前我看什么挺火的，是吧？我就马上跳进去，就刚跳进去那个领域就过时了。对，这也有问题。所以那个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在职业选择，在赛道的选择，包括比如说哪怕对于大学生刚毕业要去找工作了，或者是高中毕业生要去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专业了。在这些角度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长期主义的考虑，长期主义的心态，不能眼睛只看眼前一点点。然后的话，那个而且一定要跟自己的兴趣，是吧，去结合。首先去做一件自己发自内心愿意去做的事儿。如果连一件自己发自内心都愿意去做喜欢去做的事儿都没有，那肯定是个人自己的问题，是吧？找到了以后呢，然后去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是吧？ 去往前走吧，能做什么做什么。 嗯、 所以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要怨天尤人，继续努力不放弃啊，继续往前走就好。所以这个就是长期主义、 嗯、 我想我们去面对这个未来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心里就能踏实很多。我们心里踏实很多、 嗯、 我们脚底下去走路的时候也会一步一个脚印的啊。 嗯， 这个也会踏实很多。如果内心是摇来晃去的哈，心神不宁，或者是、 嗯、 注意力老在别处的一种状态，走路也走不稳当，是吧、 嗯嗯、 脚底下也没有那种扎实踏实的感觉。包括每天你眼睛睁开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个所有万事万物的时候、 嗯、 也不会给你一种带来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啊内心的一种喜悦感幸福感。当包括这个，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很多事情我觉得一个是调试我们的行为、 嗯、 调试我们的内心、 嗯、 同时去重新塑造我们自己。 嗯， 对。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讲的内容啊非常的多，时间呢我一看也差不多了，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 DCCI 未来智库的专家胡延平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呢使用听听 FM 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进衙门挑喂， 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 北京时间13:00，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